确实像你说的啊，咱们不仅在家里自己吃啊，嗯，也可以过节聚会送礼啊， 当然， 把这种美味呢分享给这个亲戚朋友，咱们一起来享用，都挺好的哈。另外呢，今天关键这个食材啊特别的好，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点健康的肉，嗯，吃点好吃的肉， 对 对吧？回家之后呢，晚上您是热着腾一下吃，热味一散出来，那个味道会更浓郁。还是您不想吃热的，这天您想吃点凉盘切盘也可以，或者切点黄瓜丝葱丝，您把鸡胸鸭胸肉一拌拌在里边，稍微点点盐，放点香油，拌出来之后又清口， 没错， 又是一道凉菜。 咱也没必要在这儿说的过多了， 你自己尝吧。 一听什么这个熏鸡啊，散养鸡做的熏鸡， 散养鸡200天散养鸡， 这个酱鸭还有这个猪蹄儿，一提很多朋友这口水就下来了啊， 我这哈喇子也顶不住。 但是由于鱼呢，这个外面买挺贵的， 对对对对 啊。另外有时候也不放心， 机会难得。所以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哈、这个味道，真的是值得大家呢来购买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散养鸡啊，这个熏成的熏鸡啊，5只。另外呢，还有酱鸭5只，还有酱猪蹄儿120克一袋，4袋，市场价700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吃海参选鲜芋仙，吃野生海参选鲜芋仙，吃性价比高的野生海参就选鲜芋仙。 是的，鲜芋仙海参全部来自于地中海的优生区域，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淡干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实在，有40多头左右，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平时699元的单盒裸价已经是享购的独家媒体价了，但是今天月末冲量，给您享受不一样的福利惊喜。 没错，考虑到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很多朋友都是有用参的需求，所以本档活动特别带来了买海参送海参再送锅具三件套的月末组合。您现在起啊，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活动当中买3盒送一盒，只要2097元，划算到每盒啊只要524块钱，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块钱，而且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活动时间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家人团聚、朋友聚会、同事团建，那正好是您一展厨艺的时候，所以呢，一套好锅具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 锅具三件套呢，有汤锅、煎锅、炒锅，全部是标准尺寸、正规锅具。那中国美食的炖、煮、炒、炸，想做什么呀都能满足您。 是， 市面售价是398元一套。那今天呢，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套组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只此2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活动刚刚开始啊，就看到有5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啊。手机尾号1548的朋友说，周末我要去女朋友家吃饭了，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海参呢是高档大气有面子，而且呢又是健康食材，叔叔阿姨肯定喜欢。 是的。 还有8570的朋友说，2000块钱订4盒海参，这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能吃多久呢？ 告诉您啊，这鲜芋仙海参呢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淡干海参，而一级品的标准呢是蛋白质必须大于或等于50%，水分呢必须小于或等于12%，盐分小于或等于20%，复水后干重率呢大于或等于60%，也就是说这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泡发之后呢，可以得到大概3斤左右的海参食材，这要是隔天吃上一头的话，4盒160多头，这一 级品的野生海参可以吃上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划算到每个月的海参花费其实连200块钱都不到。 对， 那活动呢仅此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仔细想想啊，200块钱还不够给爱车加次油的呢。 是的， 给孩子上堂补课费就差不多了。 是， 但是今天每个月的200块钱却可以补充到这个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增加营养，可以补充到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各种的蛋白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身体更加的结实。 嗯， 如果您也是啊这样呵护家人健康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十几块钱就可以体验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之外呢，再送给您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有汤锅、煎锅和炒锅，厨房锅具一个都不会少，件件是精品。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31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这个老百姓过日子啊，性价比呢最重要了，一直是在听你们的节目，价格呢是我能承受的，品质呢我相信享购电台的推荐。 嗯， 所以呢我打算下半年啊送人或者自己家呢都选择鲜与鲜的海参了。 嗯， 那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放心，品质呢我们非常自信。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都是免费送参到家。虽然野生海参啊不像养殖海参那么漂亮啊，大小一致的整齐，根根刺身的这个分明，但是可以保证到的是每一头都是从地中海里打捞上来的成年体野生海参。 嗯， 您尝一尝就知道区别了。 是， 热线再次播报给您，4007106108，4007106108。 咱们推荐鲜与鲜的海参，咱们不怕麻烦啊，一定要采用淡干工艺加工海参的原因， 嗯， 就像是干木耳一样，虽然这重量很轻，但是经过泡发之后，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差不多能发到3斤左右，而且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四盒淡干海参可以吃上一整年的时间呢，划算到每头只要10几块钱。而且呢，今天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十几块钱就能吃到一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那我中午点了一份这个工作快餐啊，还花了20多块钱呢，而且呢只有一个大荤啊，这要是比起来的话，那肯定是咱们的海参要高大上多了。 当然， 赶紧加油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嗯， 这手机尾号6713的朋友订购了5套啊，说这个海参呢是高档食材，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备一点海参在家总是没错的。 一点都没错啊，很快就是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了，这礼尚往来，馈赠亲朋，总要有点拿得出心意的礼品吧。 是的， 这海参与人参、燕窝鱼翅齐名的，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呢更有档次。关键是十几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的价格，您在其他渠道是享受不了的。电话赶紧拨打啊，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提醒各位啊，月末冲量呢只在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的时间，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四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7996元，只要2097元，一盒40-50头，这四盒呢就是180多头左右，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至少可以吃上一整年的时间。 是， 而且呢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仅此两天，最后的30秒钟留给您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 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谈一个小话题呀、啊。有的人呢，体型比较瘦小，手脚啊冰凉冰凉的，这是什么？这就表示我们体内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调节不顺畅，血管啊变细了，引起最后这样手脚啊冰凉冰凉的。体型瘦小虚寒的体质啊，最容易出现呢，这个咱们因为末梢血液循环系统啊比较差，容易使得体温的调节机制混乱，出现末梢啊循环不良。比如说有的人呢，除了体型瘦小以外，血糖还太低。食物呢是我们身体热量的来源，有的时候饿过头了，或者有的人呢并没有那么操纵，非要减肥减肥减肥过度，造成血糖呢太低，手脚呢冰凉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呢，血压低的人，血压低血压的人呢，血液循环系统不佳，疲劳，身体衰弱，血压容易啊就降低，手脚也可以出现冰凉。还有的人呢，精神压力过大，精神紧张啊，工作压力很大呀，好多事儿就完不了啊，那脑袋发胀啊，哎，这个时候你手脚也可以发冷发抖。所以说咱们这个容易出现呢手脚冰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调节不畅，末梢神经呢这个血管啊变细了，最后就造成。当然这些体型瘦小啊，血糖过低啊，血压过低啊，精神压力大呀，那么这个都可以通过呢自身呢这个想办法呢改变改变。那么具体的呢，还有呢，咱们说腿部发冷疼痛的话呀，这表示什么呢？就还表示肌肉的缺氧，下肢血液循环系统啊变差，行走呢，走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段距离以后就会出现呢，这个咱们呢这个大腿的肌肉啊，酸。发酸、酸胀、疼痛，甚至呢可以使得肌肉呢甚至出现了抽筋儿。 疼痛呢是肌肉缺氧的一个信号。那尤其是老年人啊，你走个50米甚至30米，哎，他要停止啊走路，休在那儿待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肌肉耗氧量这个时候就下降了，缺氧的症状呢就改善了，哎，肌肉呢这个疼痛呢就缓解了，完了呢再走一段。你看老年人往往岁数大的一些80-90岁的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可是过一段呢又可以呢再重复的发生。肌肉缺氧就是会出现呢疼痛。这个医学上就叫做间歇性的坡形。如果血液循环系统不良继续加重，下肢冰凉，下肢疼痛，在休息的时候甚至也会发生，就是说你不是走路时候发生了，休息时候也发生。下肢皮肤发生溃疡，不容易愈合，坐背的动脉的波动啊减弱或者消失。咱们这个脚啊坐背啊动脉啊波动，有的人摸得着，有的人真的摸不着的。那么坐背动脉波动减弱或者消失，腿部皮肤发青发紫，这都是血液循环系统变差，都是一个信号。下肢血液循环发生障碍，会出现下肢疼痛，腿部发冷，皮肤呢颜色异常，肌肉呢痉挛。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够啊光是就不管它了，不去理它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得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说这个有的人手脚经常冰凉的原因，这个末梢血液循环系统不良，那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啊静脉的疾病的原因，一个是动脉的疾病的原因。人体血管收缩，血液的回流的能力啊这个时候啊就会啊这个减弱。你血液回流的能力下降了呢，就可以使得呢手脚特别是指尖手指尖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不良。那么在比如说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啊，甚至有一些药物的刺激了，外周血管的收缩啊，局部的血流啊减少啊，组织代谢就减低呀，皮肤的温度降低呀，某些疾病会导致末梢血液循环呢不良。那么实际上就是两种原因，一个种是静脉性的疾病的原因，一种是动脉性疾病的原因。这个两种表现是不一样的，医学上呢给你确诊的话检查的方法也不是一样。如果是静脉性的疾病呢，会有血液呢淤迟这些症状，下肢皮肤啊营养性的改变，皮炎、湿疹、色素沉着、脱屑、慢性溃疡，这是形成的，这是一些静脉性的疾病，都见于呢原发性下肢呢浅的这个静脉的瓣膜功能不全，原发性的下肢深静脉的瓣膜功能不全，深浅交通支静脉瓣的功能呢不全造成的。所以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后呢，一种呢综合的表现也可以表现这个。所以说静脉性的疾病啊就包括这一些，主要是因为啊这个下肢啊这个浅静脉的瓣膜功能不全了，还有呢原发性下肢啊深静脉的瓣膜功能不全，还有深浅交通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下肢深静脉发生血栓，最后就表现出现这些。这种溃疡都发生于小腿下面的1/3的内侧或者外侧，伴有啊周围组织的肿胀色素沉着，诊断是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个呢必须要进行下肢静脉的造影检查，那么大夫可以给您 确诊，主要是一个静脉性的疾病。那动脉性的疾病是什么呢？表现是缺血的一些症状，肢体的疼痛、麻木，皮肤啊这个苍白，脉搏不动呢很弱，感觉异常，肢体的功能呢发生障碍。那么患侧小腿以及足部啊温度低于啊这个对侧的话，患侧的小腿啊这个足部的温度低于对侧，足背动脉的波动明显的弱于对侧，都是患侧的下肢动脉啊继发性的改变，比如像动脉硬化所造成的斑块形成的，这个糖尿病造成的血管改变，还有风湿类的疾病的血管炎改变，血栓性的疾病造成。所以说不管你是静脉性那疾病的原因还是动脉性疾病的原因，咱们呢都是必须要改善的。这个动脉性疾病呢你可以通过超声波检查呢来确诊。所以说整个为什么咱们有些人手脚经常的冰凉冰凉的，有原因啊，不是没原因啊。那当然了，普通的体型瘦小啊，血糖太低呀、啊，血压太低呀、啊，精神压力太大呀，这个你就自我调节调节，对不对？你整个的这个血糖血压低，那就造成了血液循环系统不通畅，精神压力大也是，你体型瘦小，那你没办法，你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咱们就要改善呢。那除了这些以外，你那腿部发现了疼痛，那么这就表示肌肉啊缺血缺氧，表示缺血缺氧就是你的胃循环呢不通畅。那原因呢就咱们刚才介绍了，一种是静脉性的疾病，一种是动脉性的疾病。所以呢你这可以啊上医院呢，医生就可以给你呢最后确诊完了以后呢怎么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咱们说人老了必然的心血管系统啊，咱们就必然呢就会衰退。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心功能的变化，主要表现是心的排血量下降，静脉的回流量减少，心脏的代偿功能降低，容易引发呢除了心脏病以外还有疼痛。咱们说的这个手脚冰凉只是个症状，那就造成我们呢下肢循环，不管是你静脉性的疾病还是动脉性的疾病，都是循环微循环呢不通畅呢就造成了这样的原因。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是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呢有一个作用是提高血液中间的供氧的能力，降低机体啊静止状态下的耗氧量和提高呢动静脉的氧差。灵芝可以提高血液供氧能力和降低氧的无效的消耗。灵芝的这个作用呢成分主要成分是因为含有腺苷有密切的关系，它可以增加红细胞的量，增加呢2320酸甘油量，2320酸甘油啊是调节血红蛋白和氧亲和力的主要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含量提高呢有利于氧和血红蛋白释放出来更多的氧供给组织代谢的需要。怎么说，灵芝中间还含有有机质，有机质可以促使我们红细胞的数目恢复正常，红细胞中间携带氧的能力得到提高，所以呢使得血液中间的含氧的保护度得到这个提高， 那么流到全身，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末梢的循环系统通畅，供血供氧充足，那就不可能存在呀、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手脚经常的冰凉冰凉。同时呢，灵芝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心肌的收缩力，增加冠脉的血流量和心血的输出量，来改善我们的心率。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促使我们的微循环的这个通畅。所以咱们说，灵芝给我们的这些调节啊，都是使得我们体内啊各个组织器官能够供血供氧充足，包括我们体内的这些微循环系统啊能够通畅。这样的话呢，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以后的话呀，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些症状啊，咱们就可以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全面的改善调理。灵芝对我们的作用是全身的这个系统的调节，可以促使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内环境啊能够重新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内环境呢达到平衡，也就是更好的使得我们人的个体的内环境跟外环境能够失调。就在外环境出现特殊的变化的状态下，我们也可以啊促使我们自己的健康呢能够跟它达到统一。咱们气血通畅，气机得到调理，那我们的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出去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仰望，将吉他斜背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情